首歌是来自于徐俊硕的一首比较有名的代表曲目，叫做《起床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我想问问收音机旁早起，尤其是在周末的时间当中，特别准时会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报道的诸位听友，比方说像问候早安的午后的彩云、小书童、丽丽还有我们的英文名字叫 Lily 的朋友，稍后来关注一下哈。清风飘扬、土豆跑步、静，还有珊珊、小闪 Berry、CZH 以及刚刚发来留言的说句心里话，大家周六的早上好，欢迎来到带你出发。我真的是想问问你们，不会有某一天的周末的早晨说，我今天不用上班，然后我根本就起不来，我是不是可以睡一个懒觉？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时候？像我今天我就是特别的困，我出门的时候其实已经提前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吧，然后洗漱，然后让自己醒神儿，还喝了半杯咖啡，但是我依然在进入到直播间开始准备直播之前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好困啊，所以开场选择了这首徐俊硕的《起床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要对今天过生日的 Lily 说上一声 Morning Morning，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还有同时呢，小书童也在给自己的好朋友，同时也是听友紫海之蓝，为他送上一份生日的祝福，说想要送给海草妹妹今天生日快乐，所以我们把这首歌 Have a Nice Day 送给收音机旁，想要在今天周六的一整天保持愉快心情的听友，同时是在七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们，生日快乐！ 咖啡的饭盒，衣服昨天才买的，怎么办？整天就拿着手机看，喜欢的人喜欢别人，走路不小心跌倒看。 Yeah. 续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平台北京音乐广播报道的听友们说上一声周六的早上好，同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的北京呢，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微风。其实早上出门的时候觉得24-25度的气温真的很舒服，空气湿度也没有那么大了。而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春耀然说，大意早早早，周末我睡不着，有点兴奋，想要出去锻炼一下，放松一下心情。 每晚早睡定会流泪，每晚早睡会再累，每晚早睡捧下酒，你昨天为最美，别流泪，早睡更不轻泄气，我仍然一生永远陪伴你。 的红日来自于胡海泉和上官喜爱以及 The Night 安琪他们来合作的一个作品，一个版本。 为什么想起来今天早上来放这首歌呢？是因为我出门的时候正好迎头就看见了一轮红日，非常非常的近，而且非常大。正好我们家那个方向呢，往东开车的时候是能够看到南疆观象台的，所以看到南郊观象台的火炬旁边再有这一轮橙红色的太阳，那个感觉太好了。虽然说天气没有那么通透吧，但是看到这一轮红日的时候，就想今天早晨一定要播一个版本的老歌。而同时这首歌曲呢，不仅是胡海泉的年少的回忆，同时也是安琪在从他爸爸那儿听到第一首广东话的歌曲，所以他们在每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再次创作的过程当中，也把自己的感受填写到了一个歌词的部分，给他做了一个全新的创作，配合上一种轻快的编曲，所以歌曲整个感上就听上去啊，感觉更加的温暖，有一种抚慰人心的力量，还多了一种浪漫的表达。好，继续来听歌 Twenty One Palace。Palace 近期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新歌 Shy Away。 小闪 Barry 说，夏天阴雨啊，阴天下雨的时候呢，周末早上就特别会想睡懒觉，而 CZH 的给我的回答是起床真的很困难，但是今天要上班，所以准时来打卡。你的闹铃响了， Ring Ring Ring。 这个版本来自于不是花火呀的翻唱。接被你的电话绝不漏接，按下闹铃， 终于了解等待滋味，是让人这么装崩溃。难道你对我没感觉？给了你号码，怎么还不来电？想机上再迎接心跳的声音，砰砰中低音，怕铃声会停，赶快按下通话键，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漏接， 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很犀利，管他我

Camila Cabello 昨天推出了一首全新的拉丁单曲，融合了古巴和墨西哥的音乐元素，火热和动感燃情释放。 Don't go yet。 Up and sat in a room with platinum and gold eyes, dancing, catch your eye, you'd be mesmerized, oh. We'll find a corner there, your hands in my hair, finally we're here, so why? Saying you got a flight, need an early night, no. Don't go yet. Oh yeah, don't go yet. Don't go. 卡妹带给我们一首特别能够快速点燃热情的一首歌 Don't go yet， 感觉好像回到了前一阵子我们去看欧洲杯的那些个不眠的夜晚。而同时呢，今天已经是东京奥运会开赛第一天，那今天有哪些项目有一些看点，我们稍后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再来慢慢的跟大家分享。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带你出发 New Beginning， 从星期六开始。 队迎战奥运会登陆北京时间 APP， 参与你为奥运健儿加油我为你加油的活动，上传个人运动的瞬间给中国健儿加油，就有机会获得加油礼盒，你祝福我赠礼，一起来助威，请登录北京时间 APP 来参与这一次的活动。 无比给你全新的心情，莫名的自信，想做什么都行。无比给你，今天我决定朝梦想前进，不会再放弃。无比给你全新的世纪，在眼前开启，大步的跨过去。无比给你， 四季流转，歌声不断。 四季流转，歌声不断，只要出发，感动从来没有终点。 爱 很多人喜欢运动的朋友都在关注着这一届东京奥运会的相关的一些运动赛事，而从今天开始呢，射击、射箭、跆拳道、击剑、举重、公路自行车和柔道七个项目将会在今天展开角逐，共计会产生11枚金牌，而中国代表团队呢将会在多个项目都有冲击奖牌的实力啊，奖牌甚至金牌的实力，所以对于中国队来说首金真的压力还是很大的。而今天上午的女子10米气枪决赛的产生呢，也将会邀请大家去关注一下中国年轻小将杨倩和王璐瑶，他们将会参与女子十米气枪决赛的争夺。 And since the dawn of man, the strength of just I can has brought together people of all nations. There's nothing ordinary inOf each day, there's a special part every one of us will play. Feel the flame forever burn, teaching lessons we must learn to bring us closer to the power of the dream. As the world gives us its best, to stand apart from all.Brings us here. Your mind will take you far. The rest is just your heart. You'll find your fate is all your own creation. And The Power of the Dream 来自 Celine Dion， 也是给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演唱的推广曲。那今天呢，三对三三人篮球也将会迎来奥运的正式项目的首秀。中国男篮呢虽然无缘东京奥运会，但是在三对三男篮将会开启第一次的奥运之旅，上午和下午分别迎战塞尔维亚队和俄罗斯队。而在2019年夺得过三对三世界杯的中国女篮将会开启冲金之旅，他们也将会分别迎战罗马尼亚和俄罗斯队。喜欢篮球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丁世光剧本。 忽略反正不太对，他没弱电线好像也不必，但为爱敢不顾一切，相信有一天真爱一定会来到他身边。嗯，下期会怎样，这颗心又多疼，他的倔强难耐你的忠诚，别轻易投降，你的故事不用跟谁一样。嗯，青蛙变白马，小鸭变凤凰，天造地设成片佳人之窗，爱是一种奸商，要苦了衷肠才能让你难忘。九分钟了他还没出现，在心里埋怨是第几遍，被安排跟姑娘见面完全不情愿，他就是这样。 爸，我们今天开了个会。 什么会啊？ 专门送你的居然之家夏日大优惠，7月3日至7月25日，居然之家夏日狂暑季火热开启，1元即可购买1800元优惠券包，还有诸多家居精选好物，99元起限时抢购，还在等什么？赶快致电400-818-0096了解活动详情吧。每日前100名电话咨询听众，送满2000减200优惠券，400-818-0096。 夏日消暑就去天津玛雅海滩水公园，15万平都市玩水圣地，26项游乐设备一票通玩，夜场电音大咖云集，日夜嗨玩不怕晒，周末往返乐翻天，带你玩转暑期。 以上为广告时间。 是第几遍被安排跟姑娘见面，完全不情愿，他就是这样，脾气不好但烦心肠，自己也知道是机缘巧合，一切总迟到的他都前来讲。嗯，下期会怎样，这颗心有多疼，他的倔强难耐你的忠诚，别轻易投降，你的故事不用跟谁一样，不要一样，青蛙变白马，小鸭变凤凰，天造地设成片佳人之窗，爱是一种奖赏，要苦了衷肠才能让你难忘。 She goes on like this, life goes on like this. 的人总以为真正的爱在电影里面。 Oh no， 你早该知道你主演的剧本在上演。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I realize what a time push on that what a time you're my time you're my time and the gift is what you get by giving more than you receive and you learn it fast and maybe this is how you'll be happy。 北京音乐广播，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沉默对坐着，眼底是浓浓夜色，感情是偏执的，越爱越是偏执的，不相信我看到的，硬要说裂缝不过是住着，怎么先炙热的却先变冷了，慢热的却停不了，还在沸腾着，看时光任性快跑，随意就转着，慢冷的人啊会自我折磨，冲动的人向来听不见挽留， 早早早，无糖咖啡。因为刚刚在微信公众平台，他说能不能听听上回你在节目当中，放过那首翻唱，就来自于鲁怀德的演绎。他在宝藏歌手当中啊，这首歌一唱而火哈，我觉得可能甚至比某些程度来说，会比梁静茹当时演唱这首歌曲给大家带来的感受更加有冲击感。因为鲁怀德本身是有一个温暖的嗓音，但是他却搭配了一首悲伤的情歌，所以营造出来的一个效果就是这样子的。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呢，可以多多关注一下综艺节目《谁是宝藏歌手》。好了，7:52，正在直播，带你出发，来自于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如果想要跟我取得联络，分享一些听歌的感受的话，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门口的小角落，偷偷看着你可爱的笑容，你就像天上的

夏日入侵企划带来这首《没有名字的夜晚》。昨天的这个周五的夜晚呢，是属于东京奥运会的夜晚，所以很多人呢也取消到了周末外出的一些安排，在星期五的晚上呢早早回到家，在电视机前，然后在网上在看直播的时候去收看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昨天临睡前的时候，我也是点赞了两条微博，一个呢是中国代表团啊进入到场地时候的一组高清的组图，非常的漂亮哈、红白的颜色的衣服非常的亮眼。而同时另外一条微博呢是转发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完整的开幕式的演出，所以我觉得很多人看过了这次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之后呢，也会想去回味一下2008年那样一个值得我们兴奋和难以入眠的夜晚的一些感受。好，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这里是带你出发8点档的直播，依然来自于 FM974 北京乐广播。阿西洞107他说你太过分了，居然说刚刚那个男生唱的比梁静茹还好，他是用温暖的嗓音中和掉了一部分苦情歌的感受，我是这个意思。我其实特别喜欢梁静茹，我会唱不少她的歌，要不哪天去 KTV K 一下。 All I want is to be alone with my sound and my soul， 窗外的世界太过普通，不去探索，闭上眼睛我就可以开始神游，语言如此淡薄，形容不出我心里漂浮的奇妙宇宙。Just leave me alone, but baby, leave me alone. 哦，请你给我一点点的自由。All I want is to be alone with my sound and my soul. 如果说今天阳光正好，就去走走，不用管我自食其怪，表情淡漠，不是每个想法都能解释。时间因果缘起缘灭，自由缘由。并不是装作对孤单那么享受，从一数到9999，这段时间就算你的温柔。不需要太多表白，太着重解说，总让我低下头，又是太多关怀，更像是探究，不如诚恳到不说。窗外的世界太过普通，无需探索，闭上眼睛我就可以开始神游，外太空星河我身在其中，冥王星他眨了眨眼睛，不惧怕蹉跎，逃离无畏长河，生命模样鲜活，清唱了所有观众之后，只回了几个声音，嘈杂时候真真假假，所有都是淡淡我估计阿斯顿内心的感受是 Leave me alone， 离我远一点。好了，今天呢继续关注东京奥运会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射击、射箭、跆拳道、击剑、举重、公路自行车和柔道7个项目将会在今天展开角逐，也将会产生11枚金牌，而中国代表团在多个项目都有冲击奖牌甚至金牌的实力，希望你们可以为他们加油鼓劲儿。14亿的理想我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

Marshmallow Jonas Brother 带来这首 Leave Before You Love Me， 用这首歌呢在跟收音机旁的 TTZZ 打个招呼哈，因为他给我发来两张照片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一张呢是东京新国立竞技体育场的照片，这是实拍，不是从网上的盗图，因为他本身在东京生活，然后另外一张照片呢是他的女儿啊，家里面的大宝，然后呢是在跟电视机的一个镜头合影，而这个镜头呢就是昨天中国代表团入场的时候旗手朱婷和赵帅，他们是作为排头兵然后在举旗嘛，据说这两个人当时还挺紧张的，就是没有拿到国旗之前的时候他们在私底下练习说看看怎么举旗能够把国旗举得稳，说两个人一度呢拿那个矿泉水瓶来练习，发现程度不一样，那个重量感也不一样，然后又赶忙去网上搜索有没有什么一些举旗攻略觉得朱婷和赵帅也真的是很可爱了。好，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于完美倒立组合带来的薄荷夏日，而更多互动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周六的早上好 Morning Morning。 It's summer day. 没错 ，It's summertime， 在上蒸下煮小暑大暑的这段时间当中呢，你觉得空气当中的湿度还是会比刚开始夏天刚刚进入的时候那会儿要感觉湿度大的很多哈，所以我觉得保持干爽的状态，能有一种薄荷般的夏日的感受还是不容易的，所以希望刚才这首薄荷夏日能够增加一点点清爽的感觉。同时邀请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的 APP， 助力中国队迎战奥运会，登录北京时间 APP 参与你为奥运健儿加油我为你加油的活动。从现在起呢，可以上传个人运动的瞬间给中国健儿去加油，就有机会获得加油礼盒，你祝福我送礼，一起来助威，去关注一下北京时间的 APP。 这首歌来自于南征北战祖国。 我所站立的地方，梦想再次起航，红旗自由飞扬，你我背负着理想，是祖辈的期望，让爱无畏绽放， 去拥抱这世间的友好，敢爱敢恨不悔，赤子的心无愧，你听到我勇敢的咆哮，那有种的骄傲 对你诉说永不变的爱，心充满了期待， 我愿乘风破浪，跨越山河海洋，只为了托起初升的太阳， 这有团结的梦想和达不到的精神，坚定捍卫国旗是你我共同的心声，你若炽热发光，世界便不再冰冷，让热血持续澎湃，新时代的年轻人，也只见孩子都长大了，为正义出征，是因为我们曾在这片土地上出生，一个伟大的梦又是四亿人铸成，为祖国发声，守护心中的赤诚， 我所站立的地方，梦想再次起航，红旗自由飞扬， 自由的飞扬， 你我背负着理想，是祖辈的期望，让爱无畏绽放， 去拥抱这世间的友好，敢爱敢恨不悔，赤子的心 出发在路上，有没有目的地其实真的没那么重要，带你出发， 带你出发， 用好音乐重新换回自我，释放不安，化解苦楚，对抗庸常。 One more time please。 来来往往打点下

小书童说这是首什么歌，听出了韩语、广东话和英语。这是首很有趣的歌，来自于陈凯勇 I wish。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8:34带你出发，我们来关注一条大剧院的演出动态消息。民歌呢，诞生于民间，是各时期人民生活的一种真实的写照，也是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很多民歌在流传当中不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经过了作曲家的编曲创作，成为了合唱的版本。而且呢，大多歌词生动传神，曲调呢也是逐渐的完美，并由多声部合唱赋予了崭新的寓意。国家大剧院2021八月合唱节也是邀请到了北京爱乐合唱团、171中学金帆合唱团、内蒙古少年合唱团以及华中师范大学天空合唱团、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将会演绎各族的民歌。详情请登录大剧院的官网去关注一下这一次的八月合唱节。许茹芸，爱就爱吧。 时间都浪费了，你说爱就爱吧，要勇敢的表达，哪来的那么多废话，哪来的那么多尴尬，把时间都浪费了，爱就爱吧。心底里里里里里里有句讲的话，怕不好听， 场红着时的旅行。你说爱就爱吧，要勇敢的表达，哪来的那么多废话，哪来的那么多尴尬，把时间都浪费了。你说爱就爱吧，要勇敢的表达，哪来的那么多废话，哪来的那么多尴尬，把时间都浪费了。爱就爱 和我们所常听到的通俗歌曲哈、有这样的一种合作，有这样的一种结合，会产生不一样的神奇的效果。小产 Barry 真的是一个行动派啊，说做就做。刚才告诉我说他要去看，要去听八月合唱节，然后再发过来截图就已经看到完成订单了，也完成了付款。好，代表大剧院谢谢你。好，去感受一下大地天籁2021八月合唱节。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这些花要送给你，来自于王大文。而更多的听歌时候的互动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花的名字听说都各有意义，嘿，送花的人用它来传递心意，嘿，我不太懂话语，单纯觉得美丽，想要珍惜。而我最珍惜的理所当然就是你。就算话语代表千万次爱你，来说给你听，哦，好不容易我们靠那么近，那么确定，而我最确定的就是专心爱着你。这些话要送给你，想要看见你惊喜幸福的表情，这些话要送给你，我说的不太流利，可是很真心，感觉对了就 相信爱了就不说放弃，你就是我的阳光水分和空气，那是再远的距离都能闻到的香气，这些话只想送给你。看见你惊喜幸福的表情，这些话要送给你，我说的不太用力，可是很真心，感觉对了就相信，爱了就不说放弃，你就是我的阳光水分和空气，爱是再远的距离都能闻到的香气，这些话只想送给你，送给你，这些话送给你。花的传递心意， time So please don't make me wait, 'cause I don't wanna break. No, I don't wanna fall. When you're next to me, content, I'm not afraid to be. You don't make me wait. 沟里娃问上一说 Morning Morning 早上好，他说昨天本来也是要准备在家里面看奥运会开幕式的，被小伙伴们临时抓去，决定带着娃们去石景山游乐园的夜场玩耍，然后就没有看成，回来比较晚还没有睡，赶紧上视频上去看了看一些奥运的视频剪辑，看完之后觉得说没有完全盯直播好像也没有特别的遗憾。我很感兴趣的是石景山游乐园的夜场玩耍的效果怎么样，我这两天是心心念念惦记着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方式去感受一下环球影城的内部测试这个是我现在特别想感受的哈。如果有同样哈对于内测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聊聊天。好，继续来听歌， Peaceful Hotel 和平饭店，A Peace Hotel 和平饭店带来一首 Beautiful Order。 也是一支来自于中国的乐队哈，和平饭店 Peace Hotel 组合成员的是由李健、大刘、小万、House 来组成啊。Beautiful Order， 谢谢勾里娃发来了很多的照片啊，这一组组图我觉得夜景还是挺迷人的，而且不打开大图小图去看的话，感觉好像就在迪士尼，但确实它没有那样的一个摩天轮。刚看到的一条消息呢，也是说东京奥运会的射击比赛已经全面打响了，上午首先进行的女子十米气步枪的预选赛，中国选手杨倩预赛第六名的成绩晋级了决赛，而挪威选手成绩是排在了预选赛当中的第一名，另外一位中国选手王璐瑶预选赛排在了第十八位，所以这个成绩呢是无缘决赛。我们稍后要在十点钟的时候继续关注一下女子十米气步枪的决赛，给杨倩加油。 什么时候能走完？哦，我的梦代表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不安？ That's just life， 寻找梦里的未来。 That's just life， 笑对现实的无奈。在彷徨的时候，

Kurzak 胡梦舟的一首博要送给今天报道有点晚但是其实可以好好休息的 Morning Morning 张怡，昨天是带着孩子去了欢乐水魔方玩耍，等于今天是一睁眼就已经八点多了，算是给自己好好的休息了一下。泊，船找到了停泊的位置是一种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呢就是心之所向，心之所安处，也是一种幸福的感觉，所以送给在这个周末可以好好的休息的辛劳的职场的妈妈们，比方说像刚刚来报道的张姨以及沟里娃。好，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带你出发，九点档的节目依然来自于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Morning， 我是戴毅，来听这首 Safe and Sound。 小齐和光良以及阿牛来合作的《心情车站》，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带你出发。本节目奖品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的价值300元的两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一箱娃哈哈营养快线。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刚才费劲儿说，我估计你要聊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了。开幕式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并且呢，可能要提一个小小的问题。昨天晚上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五环升起，然后呢，后来是由网球名将大阪直美担任了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的最终的火炬手，他点燃了主火炬，圣火熊熊燃烧，奥运正式拉开了帷幕。我要问的问题是，请问东京奥运开幕式上的五环的材质是什么样子的？给你两个选项，是木质的呢，还是铁质的？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请把它回复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将会有机会啊，也将会有机会把娃哈哈价值300元的娃哈哈奖品送给你。好的，知道答案的话 ，A 木质还是铁质的呢？回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焦麦琪，介意我们一起跳舞吗？ 脚在打拍子， 看看看，挥挥手也不是难事，我们是不是都太嚣张了，我们是不是不开心太久了，看看看，一路偷偷用脚在打拍子，看看看，挥挥手也不是难事， 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心就狠。 笑就等着寂寞弄潮，好像没有害羞就不被需要，看到笑干嘛每次都有预兆，没料到只好往景点里找一找，不得了， 有种比什么没有药， 有什么奇怪，就是这首歌的名字有点可爱。我弹咖啡说，我刚刚出去了一下再回来，听到什么木质铁质，怎么回事？哎，对嘛，就是跟奥运开幕式有关。昨天晚上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被立起来的这个五环哈，在讲解当中介绍到了为什么会采用这样的一种质地呢，也是因为在1964年东京举办首届第十八届夏季奥运会的时候，各国的运动员从全世界各地带来了树种，然后呢57年后的今天，这些树种子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也被用来建造多个这一届东京奥运会的比赛的场馆，而在开幕式上展示的五环材质就是木质的。所以要恭喜一下刚刚在互动的听友当中的一位叫做 MI， 我就称呼为你为米好不好，米这位听友恭喜你答对了木质的，稍后可以把手机号码留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将会送给你的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价值300元的两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一箱娃哈营养快线。

期待，翻山越岭穿过荆棘，一路走来有一片大海，我期待未来的夜空里有一颗星会因为我存在，我期待会遇到爱， 山向大海大喊我过够了冬天，期待爱拥有力拥抱帮我赶走梦魇，我 flow 很快追赶太阳在它升起的东边， believe in me 清晰所有不管多久音符绝对会变金币， everybody repeat give me from the east side ooh, see from the west side ooh, know we from the best side 离群闹的嬉笑的变彩虹，不愿不停累积也不变态度，我的心情由我自己不被谁摆布，有种被动性质因我不要谁带路，看准方向我在向我们走， 翻山越岭穿过荆棘，一路走来有一片大海，我期待未来的夜空里有一颗星会因为我存在，我期待会遇到爱， 轻轻地对你说跟紧我，因为周围让你防卫，我一跃最安全， 时间天天都要意外，时时刻刻都精彩，我现在脚边的空气化一盛开，我期待翻身荆棘一路走来有一片大海，我期待未来的夜空里有一颗星会因为我存在，我期待会遇到爱，它向我走来，我期待翻山越岭穿过荆棘，一路走来有一片大海， 李嘉格王以太有一颗心为我存在。现在呢，我面前的 CCTV 的奥运频道正在转播的是女子10米气步枪的决赛，刚刚镜头呢正好我们的转播镜头正好指向的是杨倩。我发现这个气步枪真的是一个静态的比赛，可能更加比拼的是一个选手的一个心态以及精准的程度。第一轮的成绩看到的是刚刚杨倩是处在并列第五的位置，51.9环，所以他们每射击完一枪之后呢，都会把枪放在那个枪托上面去调整一下位置，调整一下自己的准备的状态。所以我看的时候，我一边听着歌，我其实内心当中是特别焦灼和紧张的，所以我的手心也在出汗。我们真的要给他继续加加油，同时呢也要感谢各位3个小时的收听，祝愿你周末愉快，祝愿你在家观看奥运比赛愉快。稍后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杨倩加油稳住。 And I'm a grown woman now, Jessie J It's My Party, 明天见。 Considering you hate me, You're talking like you make meI'm not afraid to